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都系情商班笋哥坐翻度做录音。今日我哋头一集达赖喇嘛，咁啊，话说咧就我细佬啦，就信捻咗呢个乜捻嘢达赖喇嘛教嗰啲 密 密宗。 宗 咁点解咧？我讲一讲个前因后果先啦。第一，阿笋哥啊识我细佬嘅，阿牛医生又识佢嘅。咁咧佢咧就失業啦，咁啊大學畢業，咁之後就喺大陸做嘢，做完嘢之後大陸就即係需要工程師嘅時候佢上咗去，咁而家啲工程師難揾食嘅時候就成日失業啦，呢個好正常。咁失業之後又唔揾份正經嘢做，咁啊成日黐撚埋嗰個28歲啊，我好重新一樣嘢講，嗰個喇嘛咧就28歲嘅，咁咧其實係一個半騙徒嘅人嚟嘅。話說咧，阿牛牛咧近日咧發生咗啲事啦，屋企。咁佢第一時間就揾阿大師就睇下，阿大師又講得好笑喎。阿牛先生，你住圍村又有咁嘅職業，冇問題嘅。咁阿牛牛梗係發癲啦，因為俾咗1500啊嘛。你講啲咁嘅嘢，屌！ 係咯，即係呢個1500都唔係嘢，都唔係少錢 嘅 喎。 啱啱仲要講句咁嘅嘢，你住圍村仲要讀咁多書啊，梗係冇事。我知道你冇事啦，屌你老味！ 咁撚低層次。 點解咁低層次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呢個騙徒咧。嗱，我哋成日認住大師，應該好多嘢講俾你聽㗎啦。哇！頓識前世今生啊，咁樣樣。咁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騙徒，喺我嘅眼中裏邊。因為真正的佛教或者真正的宗教，你遇到啲問題，佢冇辦法解決到嘅。 喂，你講曬件事出嚟，等啲觀眾大家評論一下先得㗎。 嗱，咁佢咧就即係件嘢就係、是、阿牛牛咧就上到去，就想問一問，究竟我喺今次呢件事上邊咧， 可唔可以逃過大難咧？ 會唔會逃過大難咧？咁、那個大師啊，梗係冇嘢講啦，冇嘢講得嚟咧，做咩咧？好家定嘅，即係佢非常之防衞性強。點解咧？第一。阿牛牛讀咁多書，你身為一個28歲嘅騙徒，我諗你唔 夠磅數， 唔夠磅數同佢講嚟㗎。以牛牛咁嘅 size， 第一，第二樣嘢就係牛牛熟讀心理學，你熟讀心理學同我哋角力啊，真係收皮啦嚇、啊！即係如果你熟讀心理學嘅一個人，用呢啲方法同我哋角力。第二樣嘢係咩咧？穿底啦。點解咧？話說咧，我細佬咧就 send 一啲嘢俾牛牛。咁咧，牛牛咧就睇嘅時候咧，就同我探討翻件事。咁咧就阿牛牛同佢探討翻件事咧，原來嗰個大師咧就成日去台灣做咩咧？去讀一啲 NLP 課程，讀一啲催眠學課程。佢就同我細佬講，其實咧我哋都可以辦個宗教嘅，咁咧就喺個宗教上邊咧就揾啲教徒啦，咁我哋喺教徒上邊就傳教啦。講到尾都係一個字，騙。嗱，佢同我講嘅時候，我發覺呢個大師有幾樣嘢好得意嘅。第一，佢揾嘅人咧就係揾一啲專業人士，失業嘅專業人士嚇、即係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啊，淡水浸蛟龍，佢唔會揾泥工或者揾賣菜婆啊、因為佢哋知道我喺社會上面嘅定位喺邊。但是一些專業人士或者一些迷失緊嘅人士，讀過少少書嘅人唔覺得噶嘛，覺得呢個世界爭撚咗佢哋咁噶嘛。同埋第二樣嘢係揾咩咧？懶，即係希望不勞而獲。嗱，啲睇相都係不勞而獲嘅希望。哇！我條命係咁，唔使做，啱唔啱先？嗱、大家都有咁嘅心態，大家都希望趨吉避凶，就最好咧就係財色兼收。仲有一樣嘢係咩咧？就係唔使做，好似睇相佬咁撚樣，蘇文峰啦。第一，第二樣嘢白玲玲。第三樣嘢就係嗰個俾人放放火燒間嘢嗰個 楊天明。 楊天明。騙徒一樣嘢得意，佢哋咧就會用一啲嘅手法，咁啊阿牛牛就話：喂，聽講咧嗰個大師咧聽你細佬講話識少催眠，我話嗰啲唔係叫催眠，就 NLP 嘅行為嘅模式嘅改變啊，令到你自己。咁咧催眠就係唔得嘅，原因就係因為小弟都試過下，我唔知道你對催眠有冇認識。催眠不是好像我們所講咁樣樣，或者你所諗嗰套，或者電視嗰啲，哇！屌你老尾，黎明一買到嚟，有一套戲咪黎明做催眠警察催眠師嘅，買到嚟講兩句嘢啊，俾啲指令你啊，無啦啦你又走去殺人啊！屌你老尾，你又走去屌你穿櫃桶啊嗰啲，呢個世界冇啲咁嘅嘢嘅。催眠第一樣嘢你要好合作，嗱有幾個 requirement 嘅催眠，第一你要好合作，第二樣嘢係需要用藥物嘅。最主要用藥是咩咧？蘇比巴比通， 即係係一隻藥嚟嘅。第三樣嘢係咩咧？佢要喺一個特定嘅地方先做到嘅，即係唔會話我而家催眠阿筍哥，筍哥突然間出去就會打劫銀行，係唔撚得㗎嚇。我而家催眠你，你可能話你好信任我，都可能淨係可以攞起個遙控器嘅啫。 嗯， 即係唔會話嗰啲上網咪一個催眠師，又叫啲人做啲咩性愛動作啊咁。我唔知道你有冇 YouTube 睇過咧？ 我 冇睇過。個英國佬就係嗰啲咩催眠學家啊，叫啲女哇屌你又好似抄嘢啊咁樣樣，係唔得㗎。 嗯哼， 冇一個催眠師係可以咁做嘅。 嗯， 試過曾經咧有一個吹開，就係話警察咧喺一單案裏邊，警察嘅催眠學家。警察的心理學家用催眠呢樣嘢就揾翻一架塞車嘅車牌，就捉到呢個疑犯。原因就係嗰、那個目擊者咧就唔記得咗個車牌。嗰、那個催眠即係、那個、心理學家咧就喺個催眠過程裏邊咧就套到呢個車牌出嚟。咁我就問人啦嚇，當年就周圍打聽。咁咧我認識得一個朋友個老婆就係 clinical psychiatrist 嚟嘅，即係 clinical 嗰啲叫我哋叫 CP 啦，即係臨床心理學家。佢就講一樣嘢，佢話嗱呃你啊搞嘅事，佢屎忽藏棍。咁咧警察咧將呢單嘢就放無限放大，就喺警訊裏面講啫。屌你老味，根本佢噏撚咗一大串 number， 都唔撚知邊架打邊架，咁啊求其揾一架撞撚中咁撚樣。哎屌你老味，真係佢撞撚中嘅啫，冇呢啲嘢噶。即係催眠唔好好覺得話係我催眠咗你就去做啲乜乜乜。如果係呢、這個世界冇特工㗎啦嚇，你捉到個特工屌你催眠佢就得啦。呢、這個世界冇軍人㗎，唔怕死㗎。屌你老母，你催眠咗佢就衝去戰場㗎啦。冇呢咁嘅嘢㗎呢個世界。咁呢個騙徒咧，這個巨魚輪大師咧就係、 是、巨魚輪啊叫做。 唔係，咩叫巨魚輪咧？你知唔知？ 我知道。 大煙頂啊！ 我知道。 即係我改佢名叫巨魚輪大師啫。嗱，呢個巨魚輪大師咧就專係用呢啲方法呃人嘅。咁咧，阿牛牛就話：哇，這個大師好嘢喎，成日唔撚使做嘢喎。咁咧就呃呃騙騙為生嘅。咁我就覺得佢呃呃騙騙啦，因為佢啲行徑係點咧？得閒我同你講。喂，阿細佬。你咧今日個情況咧就咁，我咧就幫你咧就點，你咧應該咧向住呢個方向做，係做啲咩咧？幫佢做嘢咯，即係屌你，咁佢好撚醒嘅，永遠咧就俾嚿嘢你食，即係好似動物咁，我俾少少著數你，或者俾少少嘢你食，你就當我係阿爸阿媽噶啦。咁佢又次次出嚟爭俾錢啊，爭食飯啊，乜都爭嘅。 即係巨魚輪。 係啊，巨魚輪大師。 嚇！ 咁啊，專做呢咁嘅嘢嘅，咁你。個生活老到啊，或者係你懶啊，想一步登天啊，你咪黐撚埋佢度，咪即係好易落一搭咯。咁原來呢個世界好多人就係利用呢啲咁嘅心理學嘅手段啊，去到呃人嘅，尤其 NLP。 但係其實我最想睇到咧就係咁啊，牛牛有冇找數咧？ 1500蚊， 系啊， 1000蚊焗俾啦，一上到就俾啦、 哦，即系俾咗钱先， 俾咗钱先讲噶嘛，睇相噶嘛，佢话佢识閪睇咩？睇相系捉心理噶嘛？点解我咁服啊苏文峰咧？苏文峰睇相之前做咩？教我哋做人先， 嗯， 即系佢睇一件事，你究竟点？我记得有一次，苏文峰帮人睇风水，就系话有一个女人啊，女仔两姊妹搬入去天水围，咁咧就衰到冇影啊，又要吊颈啊，又破捻埋产啊，又生埋 cancer。阿苏文峰第一件事就唔系话帮佢改风水，叫咗佢努力先。佢话生命我哋要努力，风水其次，唔好咁易放弃先。嗱，佢起码讲紧呢啲嘢先啦，唔会话一嚟到，阿小姐你呢条命因为大波格衰咧，就因为对波阻碍到你，所以你生乳癌啦，咁嗰啲冇呢啲嘢啊。苏文峰一见到人哋有呢啲困境咧，教咗你做人先， 嗯、 即系令到你个人开导 面对咗嗰件事先。 系啦系啦系啦，佢唔会话啊咁，佢唔讲呢咁嘅废话嘅，所以我好服苏文峰呢个人。 咁啊，牛牛嗰次听完佢交246之后，咁有咩反应咧？ 屌鸠佢老母啦，介绍 有冇现场开佢波咧？ 冇， 即系俾面啊细佬。 系啊，但系就俾人呃1500蚊咯。但系牛牛有一样嘢过瘾喎，佢咧因为唔信个大师咧，就同我讲：佢阿九护士，我俾1500蚊乜都得唔到啊！你想买啲咩得到啊？俾骗徒呃1500蚊，佢话你点都即系俾少少嘢。我后屘咧，我细佬咧就喺嗰个 WhatsApp 度 send 一句说话俾牛牛，就系话咧：你勤念呢句咒语咧，呢种心咒就会令到你咧嗰、那个即系有家屋企嗰件事咧，就会突然间冇咗啦。我心谂你好戆鸠。 不过其实就好简单嘅，其实你、因为其实系一个所谓单向结果嘅一个判断嚟嘅。 啊， 咩意思咧？即系你 牛牛去睇下大月阿巨宇伦啦。阿巨宇伦只会得两个答案我啫，一个就系呢件事你冇事。 一件事呢件事有事咯， 系咯。咁但系咧，你个主观方意愿又好清晰噶、哦。如果你嘅主观方向唔会觉得自己有事噶嘛，你梗系觉得自己冇事噶啦。 啱啊。 有巨宇伦话俾你听，你系冇事嘅。咁你喺冇事呢个过程里边，你嘅信心咪增加咗噶。 啱啊。 咁所以牛牛牛其实佢千五蚊要买咩咧？阿牛就系想买人哋讲佢一句冇事咯， 啱， 咁人哋又讲咗句冇事，你又得到一句冇事，你最屘又知道自己可能有机会真系冇事，咁其实佢买嘅嘢同佢得到嘅嘢系相差。 嗱，呢啲咪骗徒所捉你嘅心理咯。 喂，佢唔使捉啦，屌低能嗰个都识讲啦呢啲嘢。 咁你俾千五蚊我啦，总之屌你。 咁啊，就唔可以话，咁我知你都完全明白啦。牛牛喺呢啲环境里边，内心一定系一个迷途小牛牛啦。佢冇办法去，始终呢啲嘢，总之可能就算你中六合彩啊，你未去到 counter 嗰度兑钱啊，你都觉得嗰张嘢系 假噶嘛？系啊系啊系啊！ 即系呢种心态，如果有人经过大上落就明啦。 好、 哦，唔系去到真系收到钱嗰一刻，或者嗰件事一锤定音之前啊，你都仲惊有变数。 啱、 所以你信心先至咁薄弱。咁然后你俾钱做咩？你俾钱就系买啲信心翻嚟啊嘛。咁牛都知道自己买紧呢啲嘢嘅。你话我大师做乜啫？即系嗱，除非有第二种情况咧，就系、是、好件事唔得，结果一定唔得噶啦。譬如话个古仔改咗啊，即系牛可能系杀咗人咁样，屌白痴我都知道坐监噶啦。 系啊， 佢有啲计令到你唔使坐。 嗰、那个叫律师，就唔系叫大师。 系啊，咁然后我嗱，即系呢啲嘢可能有损香港法律公正啦。但系我近排识咗我朋友，咁样咧就我哋叫佢做大波 Maggie 嘅吓、我哋暂时叫佢大波 Maggie 啦。咁咧佢就讲佢个男朋友超速，咁然后但系咧就已经系。揸車超速嘅時候已經係冇曬分嘅啦，已經， 哎、 即係扣到冇曬分嘅啦、 啊。 如果再超速，嚴格嚟講就是、其實佢個牌，哦，佢冇曬分，所以佢個牌已經係 停 咗。 哎，冇牌駕駛。 跟住然後再超速，咁應該係刑事嚟噶嘛？ 係啊。 咁啊，原則上要坐監啦。 係係係。 咁然後咁佢話佢嗰日咧就有揾咗朋友介紹，介紹咗幾個律師咁樣、 啊。 三個都話自己贏緊嘅。 啊 咁一個就貴啦、 啊， 第二個咧就佢對佢冇信心喺個 percent 裏邊，因為一個真正其實從事專業行業嘅人咧，佢係唔會話俾你聽啲嘢一定得嘅， 係係係， 話俾你一定得，一定係呃鳩你嘅。 啱啊啱。 第三個話俾佢聽一定得。 啊。 咁第三個個勝算喺邊度咧？原來佢係個官嘅徒弟嚟嘅。 啊。 即係嗰日判嗰個官嘅徒弟嚟嘅。咁佢同我講：，喂，你啊真係唔好唔信邪喎！呢、這個世界即係呢啲嘢，如果係冇死人冇冧樓嘅話，即係對呢個社會其實冇造成嚴重創傷及影響咧。呢啲情況下邊咧，關係係有用嘅喎。 係啊， 你殺咗人就冇計啦。 啊，殺人冇計。 但如果你唔係殺人嘅話咧，佢話喺呢件事上邊咧，其實佢就原來佢哋兩個兩師徒食完飯之後咧，咁、當然收咗一嚿錢啦。咁啊搞掂咗。係 啊，會㗎。 真係得嘅喎。 因為咧，咩叫大律師呢？嗱，通常你有啲案咧，你要揾大律師幫手咧，個大律師咧就有啲叫 quota 嘅，嗱，律師又冇嘅，大律師先有嘅。咩叫 quota 咧？我舉一個例子，譬如今日我喺屋企度呢個位置雞奸咗筍哥，阿筍哥梗係報警啦，因為個屎忽佬爆咗啦，爆菊花大佬。咁爆完菊花之後報警又點咧？咁咧我就上庭啦。咁上完庭之後咧，就可能要。再我又阿筍哥就上訴，即係話啊唔得啊單嘢點都好，我要俾九護士屌爆個屎忽窿，我點都告到底噶啦。咁我就揾個大律師出嚟，大律師有啲嘢 quota 嘅，就同個官求情用嘅。咁咧嗰個 quota 咧就係、是、幫一啲真係好人，但係單案係一個好灰色嘅地帶裏邊，佢會幫你掹單好嘅。咁呢啲 quota 咧，每個人每一個大律師嘅人生裏邊都有嘅。即係某啲案有某啲，某啲案有某啲，你唔可以用曬噶啦，用曬冇噶啦，真係。 嗯。 咁佢今次咪用個 quota 幫你咯。 嗯。 你有時去揾個大律師係買佢嗰個 quota。 嗯嗯。 即係買佢嗰個 quota， 但係佢唔係個個都幫嘅喎，即係有啲係真係唔抵幫嘅喎，屌你老味你強姦！譬如我而家講 極端啲嘅例子，屌你老母，我捉條女翻嚟喺街度笠翻嚟奸，就梗係唔會幫你啦，啱唔啱先？ 因為即係嗰件事唔合乎一個，啊、即係真係有人受傷嘛。 係啊，但如果我同阿筍哥喺間屋裏邊，大家咁熟，會唔會你兩個屌你老母有其他嘢搞緊嗰陣時，唔覺意插？ 件事有含糊，有含糊啊。 咁、所以佢係有 quota 嘅佢哋。 所以我其實咧想講咧係譬如話呢種情況啊，就係、是、究竟阿、牛牛去使呢個錢嘅時候咧？佢梗係覺得件事係攋咗嘢，簡單啲講，即係件事係佢有問題嘅。跟住咧，然後咧、就希望咧透過呢1500蚊咧去進行一個轉機。咁好平啊，係咪先？因為你梗係計過啦，你攋咗嘢，可能你唔見一球咁樣，咁、然後你最尾抌1500蚊，即係0.15% 啫。 嗱、呢個就貪心啦。 你然後諗住用0.15% 去買個轉機，咁、然後抌少一球嘢出嚟。我諗個諗法係咁啦。係。牛牛都唔係傻仔嚟㗎，佢梗係計過數先做呢件事啦。咁、然後呢個轉機梗係買唔到啦，買唔到跟住咪瓜咗咯，就係咁啫。其實。 不過呢啲大師咧好得意嘅，佢哋咧永遠用一啲嘅方法咧就係、是、即係、第一就用一啲 NLP 嘅方法啦，第二樣嘢咧就係、是、即係。永遠就是用一些宗教去包裝自己。我舉一個例子，他跟個細佬測呢個輪迴的時候咧，佢就話你前世咧，那個大師就催眠他，咁咧催眠咗之後咧，佢我細佬就瞓緊咗覺啦，其實就可能好攰啦，咁咧就話喺個夢裏邊咧，就覺得自己咧以前咧係清朝人嚟嘅，清朝之後做進士，進士之後屋企又破落，之後就賣米，第二代咧又係清朝，咁咧啊我講一樣嘢俾我聽。點解輪迴係直行局限喺中國嘅咧？點解佢唔講第一代係希臘嘅天神，第二代咧係阿拉斯加嘅河馬咁嗰啲咧？我話啊牛牛，如果咁啊，咪唔浪漫咯？佢而家迎合你嘅口味啊嘛，梗係要中國人噶啦！屌你，佢擺到明係騙案嚟啦！你屌你個閪！ 咁你 細佬 想獲得個咩資訊咧？即係你細佬想獲得一個咩嘅資訊咧？其實 我細佬咧由頭到尾咧覺得佢資訊就唔想獲得，佢由頭到尾係咩咧？都是想跟呢個大師揾食去呃人。 哦， 佢係一個屌不務正業，屌你老味成日點解佢唔敢同你講啊？同牛牛講，牛牛身上面有油水嘛，佢係你身上面仲要係你俾啲油水佢嘛，所以佢唔敢同你講咯。 哦， 因為佢要揾你去揾工作啊，你而家要俾嘢佢做啊嘛。啊，牛牛唔係啊嘛，牛牛可能喺身上面借到你錢啊嘛，借到牛牛錢啊嘛。 咁啊 係。啱唔啱先？佢點敢同你講呢咁嘅嘢啊，大佬？ 我都有聽佢講嘅，不過佢就唔係講好多，佢就係純粹講話，阿大師話俾佢聽咧，咁佢又唔撚掂噶啦，即係呢個起碼要過到2016年咁樣啦。 嗱，大師通常講啲嘢嘅，你而家唔掂咪話你長啲唔掂咯，咁之後咧就喺呢個唔掂嘅時間咧就呃鳩你啲錢，令到你自己嘅心靈安慰啲，等於當年買贖罪券啫嘛，屌你！即係等於你買贖罪券一樣，你覺得俾啲錢出嚟買贖罪券係咪你掂啲又唔係啊嘛？ 不過其實咁講啊，即係你講話呢一種。其實本身所謂即係睇呢種叫做 future 即係睇 future teller 嗰啲 future teller 睇風唔係風水命運 OK 即係同你測命運嘅人咧、其實本身有好多矛盾喺裏邊嘅，譬如話如果佢有辦法咧去，即係你可以其實討論究竟個精度係去到邊一度咧？譬如話佢講佢自己好準咁樣，其實你都咩蘇文風物靈領陽天命啊，大家即係錯漏百出嘅 case 無數咁多啦。本身個精度就操得好緊要嘅。即係你講緊佢如果係算到嘅，其實佢都亦都會算到喺佢人生裏邊見到你。 啱啊！ 佢亦都有機會算到佢人生裏邊見到你嘅時候會同你講啲乜嘢，係咪？咁呢個係冇可能發生嘅，係咪？如果你唔約佢，即係你嗰日唔係。即係如果佢算到啊，亦都會算到你細佬啊，即係會介紹一個醫生俾佢。 啱啊！ 講真，如果我知道佢係咩人嘅時候，我 set 個壇，梗係 set 個護啲啦，係咪先？ 啱啊！ 即係一個人，如果你可以預計到之前嘅事，譬如我聽日我知道要見一個客，而呢個客本身係做飲食嘅，即係佢係牛扒業嘅。喂，我夜晚啊，我都咪下啲書，關於牛扒嘅嘢，我都研究咗先啦，係咪先？咁我獲得嘅成數係咪高啲啊？ 啱啊！ 所以其實算命本身係有一個矛盾，就係你能夠知道嗰啲嘢咧，其實並唔係你真正係可以能夠知道。 我話俾你聽，算命全部都係捉心理。你發覺一樣嘢咧，佢會問你嘢，之後你答嘢。 我告诉你，你想知道一个算命师准不准，你一入到去有三个问题你问他，通常算命师是不回答你的，之后呢就说、今天、状态都不好，或者怎么，即是找说话打发你走。第一，我有多少兄弟姐妹、第一个问题。第二，我父母齐不齐，这两个问题、第三是什么呢、我结得婚未、 我其实都有试过算命的、我都跟你说过啦、但是就没收钱的、是真的没收钱的、而最顶硬的地方呢，就是我给完八字他之后呢、其实呢我跟他当面是吃饭的、他其实跟我说那些东西呢、其实我可以说是 OK 准的、那张纸是之后写回，即是已经、即是那天吃完饭之后呢，他已经把他那天说的东西呢，那封信给回我、 他有没有照稿读啊？ 不是 I mean 就是、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讲很多有关我的东西、然后呢、譬如我举个例子、他查到我这个人呢在同一时间里面会有几个职业、很难知道吧、是吧、而这件事呢是他在未认识我的时候呢已经写低了在封信里，在那天吃完晚饭之后呢、他说、其实我写低了，我给你看的、即不是他都告诉你我不是靠个出口术去算到你的、我想有一些事情很大乱很大迷的、譬如我其实我们有时候做人望回转头这样，即是而家三十零岁望翻转头嗰廿几年咁样，你见到嗰啲会变化嘅日子，即系大概你发现好多嘢都系整定嘅、所以有时你话喂完全唔信命运咩？你个人嚟讲一定唔会啦。 啱咁但系有一样嘢我又想问，算鬼佬唔得噶。 算鬼佬，咁我真系唔知喎、 因为我带个嗱，我试过带个法国妹去睇唔得嘅，带个鬼仔去睇都唔得嘅，人哋就系抛你走嘅。 哦，系咩？ 系啊。法国妹直头讲啲嘢，屌你老咩！我问佢准唔准，语无伦次。佢真系咁讲。 咁同埋阿大师都有时都有讲样嘢嘅，佢话其实啊，准唔准啊？佢话睇呢啲嘢咧，即系有功力噶、哦。譬如话咧，我举例啊，有两个人去睇去了解一个 terms 咁样。咁、我嗰个八字里边咧，有个即系古人有个讲法，就叫我呢种性格系好空虚嘅。好空虛呢，一般人的理解是什麼？很寂寞啊，好即是成日怕自己一個人啊，好孤獨啊。咁然後呢，如果你用一個普通人的理解方法呢，你就覺得這個人其實他好淒涼的。咁但係原來呢，大師呢，佢的 interpretation 是什麼呢？他說空虛啊，你其實很容易放低你自己手上有的東西，然後去學第二些東西。即是一个人如果你不嬲都是觉得自己嗰啲嘢识晒嘅话，你其实冇办法学啲新嘢。佢用呢种角度去睇呢件事咯。咁事实上咧，好得意嘅，我有个习惯就系啲嘢做到差唔多，我就唔做噶咯。系啊，我就放低佢，我就做第二啲嘢。我个习惯就系咁，所以以前我可以做几份工啦，即系又可以服侍呢个老板，我又会得闲做下设计。如果有剪片，我咁久又做下。即系我个性格就系咁。佢呢个 interpretation 啊，佢讲完之后，我即刻吓亲啊！是啊，他竟然可以有个这样的角度去看。他说呢，没说他跟我说没说准不准的。看看那个人呢，他带几多主观的判断去看件事。是啊，他的看法是这样。 生生冷气先。 好了，生。 因为我自己对算命那些我又即是当玩就得。即是我自己是这样的当玩。因为你每次个命运你都系嗰句说话啦，你欲望所在就系你意志所在，你意志所在就系你行为所在，你行为所在就系你命运所在。点解我今时今日沦落到咁嘅命运？就系你当时冇谂清楚做咗一步你好冲动嘅嘢啦。嗱，譬如我举个例子，你好冲动打人啦，你好冲动去购物啦，你好冲动去拍拖啦，你好冲动去生仔啦，你嘅命运一定有问题啦。即系你深思熟虑过你自己的处境或者你所承载的重量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有很多人很不自量力的、我自己是一个很自量力的人、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做扫地的，但是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、科学家或者一个、经济合作的、外科医生。 你諗咯，你諗多啲黐撚埋啲，即係唔實際啊！你今時今日三十幾歲做緊掃地，證明你細個冇讀書啦。咁你都繼續做掃地，證明你唔上進啦。咁你而家你好多即係嗰啲學院啊，或者係即係公開嘅大學，你都可以讀下。咁你都唔讀，繼續發夢咁啊，肯定有問題啦。即係有好多嘢係你自己負載唔到嘅。咁你又希望有咁嘅一日，咁係冇辦法嘅。咁我自己係咁睇，你命運就要接受你而家自己嘅處境，自己而家嘅狀況，而家嘅 situation 係咁，你可以做到最好係點呢？即係我自己咁睇命運，即係你話啊係，可唔可以打破命運？得，你由 A 可以跳去 A 加或者 A 加加，但係唔可以由 C 又跳去 A 咧。你個負載就係咁多，你三點三噸貨車係三點三。 即 係 其實你個格局係咁大就咁大。係 咯。 是不過的士都有優質的的士的、 那你可以做好自己的、即是行出狀元，為什麼這句說話是這 麼打動我的心呢？你掃地都可以做判頭的，你都可以掃好一點的、落力一點的，跟人打好一點關係的，都可以做個老闆、但你那份都是掃地，對不對、你可能是一間清潔公司的老闆。我以前有一個同學師呢，就是他是做地氈的，即是喺做即係學師仔期間，佢夜晚黑幫人整地，即係吸地氈。佢而家咪清潔公司老闆咯。 係，頭先我先同阿九護士去食買嘢食，跟住翻嚟嘅時候先講起有人養曱甴啊。 哦， 係 啊， 係 啊， 係 啊。 喂，講緊係富豪嚟嘅，人哋係富豪，你咪計咯，即係一磅曱甴。 喂，好想問一下一樣嘢。曱甴系咪喺啲好恶劣嘅环境？即系佢唔使灯光啊，乜捻嘢？ 我谂应该都唔使啩。但系曱甴大概一磅。 佢几时成型嘅？ 一磅曱甴卖到150蚊。 哇！一磅150蚊啊！ 系啊，一磅曱甴150蚊，即系当然 一磅曱甴粉定系一磅曱甴？ 系即系狂，即系整过噶啦。一磅曱甴我唔知道有几多只啊！ 哇，好敢捉嚟磅啦！ 但系佢有几百万只喎。 啊！ 咁你计下几钱？ 哇！ 系啊。即是我当你一百只曱甴一磅好冇？ 一百只曱甴差唔多咯， 应该有一磅啦， 差唔多啦啊！ 咁一千只就十磅，一万只咧就一百磅，一万只一百万只咧就有1000磅 啊！ 即系嗰度已经有1亿咯。 咩啊？1000磅乘1000蚊，1000磅 乘 百五， 唔系啊？如果佢有嗱，佢有一百萬，睇先，一百隻係喎，有1000磅乘 一千磅乘百，邊有一億 㗎？哦，咁又係，有幾錢啊？三個1000磅。 我計一計先。 不如拎個計數機篤下先。 一千乘百五，幾廿萬都冇嘅啫。打陣啊！ 先嗱，佢你當佢有500萬隻曱甴。 啊！ 我計下先，五 一千磅過十八千 五 乘 十 八五 過十八千萬， 十八千萬 十 萬 八 萬一十五萬啫嘛。 嗱，佢有500萬隻曱甴 啊， 有一百除一百隻一磅啊，過十八千萬十萬，十萬乘150過十八千萬十萬八750萬啦、 啊，咁啊係 750萬，我大佬養曱甴啫喎，屌阿媽人哋嗰啲 大佬人哋工業識養就好撚嘥錢噶啦，屌你就喺屋企養， 人哋二 set 啊，都二 set 加真係，屌、 啊、 你即係做人冇節度嘅，睇下你呢、這個， 睇下你個心去點去嘅啫， 你長期掃地掃10年都總有一個機會嘅， 啱 冇、人冇機會嘅，即係。看看你在那時候有沒有這樣改變、很難說， 還有看你那時候有沒有覺悟、我覺得 好了，大宇輪這集講完了， 拜拜。